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不用替他辩解什么了，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就算他回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有了你的出现，这一切对我都已经毫无意义了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言归正传，哪怕是海神大人那样的实力，也需要用千年的时间才能突破百级成神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因为规则。海神大人说过，我们这个世界有属于自己的规则，而99级封号斗罗的实力就是这个规则的上限。到了这个级别，就别想再寸进，而突破了这个级别，也就相当于突破了规则，凌驾于规则之上，也就成了所谓的神。那已经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。海神大人突破所借助的力量，是千千万万海魂兽、海魂师们的信仰之力。而我，作为海神大人的信仰者，千道流作为六翼天使的信仰者，我们都已经没有接受信仰之力的资格，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神。只有当信仰之力达到一定程度，才有突破规则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说你曾祖有成为神的机会。可实际上，这个机会是何等的渺茫。当然，成神还有另一条捷径可以走，那就是得到先辈之神的认可，继承已有的神奇。神不会死，但成神之后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存在100年。100年后，就必须要离开这里。至于去哪里，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。而在他们离去之前，都会将自己的部分神念留下来，因为他们的神奇还在，还会留在我们这个世界。当有人能够完全得到他们的认可时，再通过特殊的方式继承神奇，再次成神。百级成神只有这两条路可走，相对而言，第二条路就要容易得多了。而你接受了海神九考，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，被海神大人选中的人。当你通过海神九考，就是你继承海神神位，成为新一代海神，统御大海千千万万子民之时。 宁荣荣和小五听得都已经惊呆了，波塞西所说的这一切是他们闻所未闻的，小五更是惊骇地捂住了自己的嘴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爱人竟然成为了被神选中的人。波塞西激昂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良久才缓缓散去，他原本坐着的身体也站了起来。 唐三，我现在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你已经通过了海神九考的前六考，也就是海神九考中的基础考核。接下来你要面临的将是真正来自于神的考核，这最后三考和前面六考相比，也许会简单，也许会难如登天，这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在这海神台上倒插着的，就是陪伴了海神大人一生的武器，也是部分海神之力凝聚之所。拔出它，就是你第七考的内容。有了他的认可，你才算是真正迈入了成为海神的关键一步。我对你的提示只有两个字，信念。海神大人留下的旨意说过，只有被他选中的人，凭借执着的信念，才有拔出海神三叉戟的机会。拔出他，你们三人七考全部通过，否则，你们的结局是我也无法操控的。 不需要波塞西解释，唐三也明白那结局意味着什么。波塞西已经将海神岛的秘密和盘托出，通过这一考，那么得知秘密的就是新任海神继承者和他的伙伴。 通不过，那么死人自然是不会将秘密说出去的。抬起头，唐三的目光凝聚在那海神台中心位置竖起的黑色长棍上。 难怪他看上去宛如棍子，原来是海神三叉戟倒插了。 波塞西此时已经让到一旁，看着唐三，眼中充满了鼓励，目光凝聚在海神三叉戟上。唐三一步步地向台上走去，宁荣荣和小五一左一右紧随在他身边。这里并没有任何压力存在，但唐三的步伐迈动得却很沉重，他正在将自己的精神力全部集中在那三叉戟上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呢。 那海神三叉戟就像是一块死寂的金属，没有任何气息，但是他那厚重的感觉却十分明显。这三叉戟所插的位置不只是海神台的中心，海神殿的中心，同时也是整座海神山的中心点，似乎这整座山都是为了他而存在的。 跨上第三层，终于直面这海神留下的武器。三叉戟裸露在外的长柄约有一丈左右，粗如孩童的手臂，漆黑无光，只能隐约看到上面有一层细细的纹路。 你们停下。 小五和宁荣荣同时停下脚步，同时宁荣荣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九宝琉璃塔，毫不犹豫地进入九宝真身状态，六个增幅 80% 的魂技也同时照射在唐三身上。得到宁荣荣的增幅，唐三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各种属性全面提升，精气神更是在这一刻提升到巅峰，大喝一声，猛地跨出一大步，他已经来到了海神三叉戟面前，双手抬起，用力握在海神三叉戟的长柄之上，触电般的感觉传遍全身，先前感觉上的厚重真实出现在掌握之中。海神三叉戟长柄上的纹理似乎与手掌完全贴合，令唐三意外的是，这长柄竟然是温热的，里面似乎流淌着血脉一般。武魂蓝银皇释放，刹那间唐三已经完成了武魂真身的释放，他并没有释放领域，那是海神的武器，用任何领域来笼罩他，恐怕反而会起到反效果。但是他额头上那金色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却亮了起来，一道收束的海神之光就照耀在他面前的三叉戟长柄之上。就在海神之光照耀的一瞬间，唐三只觉得两股炽热的温度骤然传入自己体内，瞬间席卷全身，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似乎颤抖了一下，一股极其兴奋的情绪从其上传来，紧接着从唐三双手握住的地方开始，淡淡的金色开始蔓延，原本黝黑的长柄上一丝丝金色纹路伴随着金色气息的释放开始扩散，传入唐三体内的炽热气流反输而回，刹那间唐三只觉得自己双手上握住的不再是一根金属长柄，而是熔岩，高温令他大叫一声，但是他的手却依旧有力地握住长柄。在这种时候，唐三有一个感觉，如果他现在松开了，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再握上这长柄的资格，玄玉手无法使用。一种特殊的气息从海神三叉戟中传入唐三手掌之中，压迫的他那百试不爽的玄玉手根本无法发挥。唐三在痛不欲生的颤抖，一丝丝鲜血已经从手掌上溢出，进入了那长柄上淡金色的纹路之中。自从唐三经过冰火两仪眼的锻炼之后，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什么是烫了，这一次他又重新拥有了这种感觉。他那冰火不侵的身体在面对海神三叉戟上的温度时竟然完全无效，咬紧牙关，唐三双臂同时用力，高达84级的魂力全面爆发，连带着他的骨骼都是一阵噼啪作响。海神三叉戟动了，唐三明显地感觉到它动了，虽然动的是那么细微，但他还是在自己全力以赴的动作中开始缓缓向上动。唐三的精神力全部融入到额头处的三叉戟烙印之上，转化为海神之光注入面前的海神三叉戟。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注入的海神之光越多，似乎海神三叉戟的重量就越轻。这时候他明白了海神之光的另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在这第七考上的作用。很显然，自己在前六考达到的海神亲和度越高，拥有的海神之光就越强， 从而在拔起三叉戟的过程中就会越容易。眼看着长柄在唐三的努力下缓缓上升，而他手掌流淌出的鲜血也更多的覆盖在戟柄魔纹之上，变成了混合的金红光芒。渐渐的，唐三看到了长柄与三叉戟戟手连接的位置，那是一个个圆环模样的连接，紧密地扣在一起，越靠近戟手就越粗大，随着连接处的离地而起，呈现为三角形的戟手边缘出现了，两边各有一个月牙形的纹路。此时唐三的血已经蔓延到了那个位置，染红了那两半月牙。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出戟手很大，而越向上拔，唐三就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长柄越沉重。只是这么短暂的时间，他竟然已经开始有了虚弱的感觉，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手掌上先前还是在流血，现在却像是在被吸血，被那长柄上的花纹贪婪地吸噬着。咬紧牙关，唐三双腿发力，两块十万年魂骨带给了他莫大的助力，刺耳的摩擦声响起，三叉戟正在渐渐地上升，从那三角形的边缘向两侧各自延伸出宽约三寸、棱角分明的厚重戟手底部，真正的戟手部分开始出土了。三叉戟左右两侧的相对较细，而中央的却格外宽大，感觉上就像是一柄剑。在那中央宽大的戟刃与下方连接处中心位置有一个很大的菱形孔洞，令三叉戟整体看上去像是缺了点什么。到了这个位置，戟手已经被拔出了三分之一，在唐三手掌上流淌而出的鲜血滋润下，海神三叉戟的长柄上的纹路已经全部被唤醒。虽然光芒并不强烈，但那金色的纹理却要比先前通体黝黑的样子绚丽得多。而随着鲜血向下流淌，注入到三叉戟戟手之中，金色依旧在蔓延。戟手下方的两半月牙形状纹路已经是光芒大放，感觉上金光犹如火山爆发一般从海神台正中的地面上绽放出来，照耀的唐三整个人都渲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。但是唐三却发现手中的三叉戟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不论他如何拼尽全力也无法再上提哪怕半分，而鲜血流逝的速度却依旧在不断的增加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